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王爽。 哎，我是小龙。 嗯，那今天又是很久没有在一起的一对搭档。 哎，是、这个小龙虾大爽汤是吗？ 还记得这个老梗哈。 老梗 那重新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因为我们 FM98.2 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找到下方的视频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是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新鲜的资讯，同时今天在第二个时段8:30到9:30的时段，我们会有两位非常牛的创业者来到直播间。 哎，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是吧？ 对，听上去像这个创业的科学家，对吗？ 哎，是。 小龙是不是认识很多这样的人？ 对，我认识很多创业的， 但是 然后也认识很多科学家，然后但是有勇敢的来做创业的科学家就很少了。 嗯，因为科学家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属于要闷头去做研究的这样的一种属性。 对，他更多的可能要在这个学术方向上要扎根比较深，对吧？ 对，就我们说的，属于这种要不闻窗外事的感觉。 哎，是。 但是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两位嘉宾呢，应该说在学术上非常有造诣。 嗯，那肯定的。 同时他们也把他们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应用到了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是改变生活吗？ 对，然后做了非常优质的产品，我们来期待一下。嗯，迅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高考的一件事儿。虽然刚刚开学，但是我们的高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件事小龙听说了吗？ 听说了，就是这个继英语之后呀，我们这个物理学科也遭到了冷遇，是吧？ 是在物理之前英语有遭到冷遇吗？ 是，就是好像降低了英语的比重嘛。这个我们这种老年人上学的时候，英语还是三大科之一嘛。 现在英语仍然是三大科啊。 对，但好像它的分数会变少，然后就是没有那么的重要。 说的是从今年9月份起，北京、天津等第二批试点的省市区，新一届的高一学生将会在3年后采用这个3+3的高考模式。什么叫3+3呢？其实前面这个三就是刚小龙说的这个三大主课， 是 对吧？ 语文、数学和英语，是吧？ 对。然后后面的这个三呢，他们叫就是也不能说，应该是说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去选择三门。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图片，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3+3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在这图片暂时好像还没有找到，然后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 有的省市呢是应该是比如说物理、 化学、生物，就是标准的传统。 历史、地理、 政治， 这六门里面选三门， 所以就是是一个文理综合的状态了。 对，文理综合，而且是说你自己可以自由的选择我的文理的比重怎么搭配。 是。 如果是小龙你怎么选？ 物理、化学和生物。对，我就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生。 我是觉得这条新闻特别就是合我的心意了。 是。 因为这条新闻说的是在这种3+3的高考模式下，物理科就遭到了冷遇，因为很多的这个小同学会觉得我不要在后面的这个三里选物理这门课。 为什么？因为物理难吗？ 物理确实很难啊。 物理不应该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吗？ 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生物。 对，因为我就是在原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物理、化学和生物就是一个逐步的从很理科的东西变到有理篇文的东西，尤其是生物，它其实是在一个大逻辑里面有大量的细节嘛。 对，所以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但我可能最好的理科科目是生物。 对，所以呢就可以后面再选个什么历史啊什么的，对吧？ 对，因为 要物理。 对，因为骨子里还是文科生，我觉得物理真的挺难的，而且现在想一想，就觉得物理里的很多的这个计算方法或者说逻辑啊，在后期就是毕业了之后都没有太用到了，比如说接个电阻，对吧？比如说计算一下火车和汽车这个相对的速度，或者说谁追谁这样。 是， 对。虽然它是一个我相信在生活中应用非常多 的 非常有用的这样的学科，但是对于女生来说 就稍微难点，是吧？ 就太难了， 就还是有故事性一点比较好，是不是？ 对，女生的就大部分女生啊，只能说大部分女生确实是理科思维，学起来会比较困难一些。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张图，可能这张图片有点小。 是。 有的地方呢是选择这个6+3，也就是刚才说的政史地和物生化。还有的地方呢，比如说浙江是7+3，有政史地、物生化，还有技术这门课。 技术。 对，这个就不是太了解了。 那个焊接技术啊。 应该不是吧？ 这个、 是不是计算机技术 啊？有可能。我刚才还想说什么叉车技术啊。 总之，感觉是非常这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哈。 是。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相信这个，是增加了一些这个高考的自由度的，对吧？ 对，就是其实现在好像就是逐步的在高考这个环节里面，让大家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吧。然后把自己可能更优势的科目拿出来，而且好像就是逐步的会把最后一次考试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件事情慢慢的向前挪，比如说你平时的课程成绩，然后之前我们不太重视的高中会考，所有这些东西都可能会最后纳入到整个高考的这个计分体系里面， 变成它的一个加权的一个总分。 对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国际化的一种计算方法。 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说不会是最后一考定生死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慢慢的可能大家最后在考试的时候就是心理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然后 对，而且这样的话心理压力不太大，就能够发挥的比较正常，就不会有太多这个失常的情况发生。 就包括大学的这个什么自主招生啊，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给给小朋友们这个降低心理压力的一个好方法嘛。 确实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好，我们来看第二条消息。 是。 第二条消息说的是从9月11号到17号，那今天是14号， 哎， 是其中的一天。 一天，嗯， 说的是第20个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周，就是这个星期了。 是，然后这个我国普通话普及率已提高到73%左右，95%以上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哎呦，这段怎么样？ 这段非常的普通。说是在2014年底会说普通话的人中，只有10%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顺畅的交流。 哎，是 这个比例好低呀、啊。 对，就有可能就是咱们普通话是以这个什么北京话为基础，北方方言为这个什么、嗯、是吧？ 对对。 然后，但是大部分比如说说北京话的， 嗯、 然后说北方方言的， 嗯， 可能都觉得自己说的是普通话。 我觉得，对，我觉得很多大部分北方城市都觉得自己说的是普通话。 对，但就是对于一个南方同事来说，经常他们会听到说你说的并不是普通话，你说是北京话。嗯、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很难听出来了，比如说什么东北话呀， 嗯、 然后之类的，就很多北方省市的方言。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在发音吐字上面会有本地方言的属性吧、 嗯、 但我觉得就是这可能是一个边界模糊的问题。 对，但是我前段时间我上周吧、就是接触了两个 标准普通话是吗？ 没有，就是挺有特殊经历的，去印度就是留学的两个小同学、 啊、 他们在印度待了一年，然后他们俩跟我说在印度这个国家大概有1000多种方言。 是， 其实中国也有大概很多的方言啊，但是就是在印度的方言可能它的差异性就会更大。比如说这个普通话和粤语，它的这个语法可能还是主谓宾、 嗯、 还是一样的。 是。 但是在印度这个国家，可能它方言和方言之间连语法都不一样。 啊，就是完全不同的语系。 对，比如说一个省和另一个省的人就没法交流，然后你可能跨省去看一个电影，电影院里的语言你都听不懂。 所以要配字幕是吗？ 对，所以我都能感觉到，就是全国推行一种语言是多么的重要， 是 吧？你这跨省练方便多了。 对，就其实跟这个最早统一文字啊、度量衡啊、概念是一样的嘛， 对 吧？ 嗯， 对，车同轨，马同辙， 对，也是方便大家更好的相互的 交流。 对，嗯， 这个不至于出现什么巴别塔啊这种情况，是吧？ 是的。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地铁里发生的一个最近新出来的一个广告。 是， 嗯，小龙有关注到吗？ 哎，这个最近坐地铁比较少，没有看到。但据说是这个知名的美妆品牌在北京地铁做了一个高中生的广告。 嗯， 然后会让人想起自己的青春期，是吧？ 会让很多的女生想到自己的青春期吧。啊，那这个美妆品牌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梗吧，我觉得还是 老梗，是吧？ 老梗，对，它其实就是选取了这个青春期时候的女生都希望自己变美， 是， 都希望看到更美的自己。 对， 然后他找了一群高中生，拍摄了他们3个时期的照片。第一个时期就是他们全素颜，穿着校服， 高中， 对， 高中的时候。 然后第二个时段呢，就是军训的时候， 那就是黑的时候。 对，然后就晒的， 对，人生巅峰，对吧？ 对。然后第三个时期呢，是按照他们自己心中的期待，打扮起来，化好妆的样子。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高中生， 让我看看好看的姑娘们。 对，这是高中生穿着校服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接地气的， 年轻， 非常接地气的一个状态，真的跟我们在大街上或者在学校里看到的高中生的感觉 是普通 的 高中生嘛？嗯， 对，一看就是正牌高中生啊。 哎、对。 然后接下来是他们在军训时候的一个照片， 人生巅峰的时候，对吧？ 这怎么都晒出高原红了？这 是真的，军训这个8月份，对吧？秋高气爽，烈阳晒啊。 嗯，那个时候真的是，哎，完全不在乎自己的颜值了。 是，而且这兵种好像还有差异， 兵种有差异。然后第三张图还是这三个姑娘，但是我觉得变化非常大。 是， 嗯。 所以说明化妆不化妆这区别还是特别大的，是吧？ 化妆啊，打扮啊，确实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质的改变。 嗯 嗯。然后他们除了这组广告呢，其实还相应的拍摄了一个视频的广告。 嗯 啊，也是让这三个姑娘讲述了一下自己的这种体验吧，然后也拍摄了他们在妆前和妆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是， 他们自己都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就是会觉得变了一个人，是吗？ 对，而且就是在镜头前能感觉到他们的那种惊喜，甚至有女生有点热泪盈眶、 就从来没画成这么好看过，是吗？ 对，小龙能理解吗？ 我不太能理解， 不太能够理解。 对， 嗯，可能是在，就是尤其是初高中阶段哈， 嗯，有对美的原始向往是吗？ 对，当然是有，嗯，但是会面临很多的规矩， 是， 对吧？很多的红线，而且会，嗯，老师和家长会说，嗯，不要太分心。对吧，这个时候是你要一心一意学习的时候。 是， 嗯，甚至我记得在我读初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个时期学校都不让留长发， 都是短发是吗？ 对，然后就清一色的短发。 是， 那时候觉得真的， 那还怎么 谈恋爱啊？那时候觉得确实挺单调的。 是， 嗯嗯，然后所以现在很多网上的有段子或者这个一些文章都会说，就是有的时候是从初高中到上大学到毕业了之后，嗯，就是这转变特别大， 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状态是吧，就是样貌都有不同的细微的变化。 对，你甚至觉得长相都变了，就是那种感觉，嗯，真的是会感觉女大十八变。 是，而且化完妆之后是不是整个人精气神都会变好？ 我觉得是从心底里首先会自信吧。 嗯 对， 所以体验过化妆的这个女生可能就很难离开， 抛弃掉它， 对对对，离开这种习惯。 使用前使用后 妆前妆后的一个 对 比啊。 嗯 好，我们再来说下一条消息。我们会来到成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成都马上要开通的一条新的地铁，地铁10号线。然后这条地铁是给这个工作人员拍了一套大片儿 啊，叫海报大片儿是吗？ 对，我们给大家选了几张图片来看一看， 说是里面有蜘蛛侠，有这个最强大脑，有列车先锋的这些主题的海报大片儿。 这张现在应该是列车先锋的一个感觉， 啊，是， 嗯，感觉这个地铁工作人员还是挺上相的， 是洋气， 对，而且挺有这个模特感的，嗯， 对 吧？对， 就是这范儿出来了。 对，然后这个应该是他们在地铁里施工的一个感觉的照片。 是， 然后这个是什么主题呢？这个有一种 汽修班。 对，小龙，你觉不觉得其实就是在各种交通工具中哈， 嗯， 我们比较少见到地 铁 的工 作 人 员， 真的是， 是，嗯，这北京还好点吧，嗯，就是这个经常还有地铁工作人员要在那个地铁站指挥， 嗯， 就站在那个高台上告诉地铁您能走，嗯，您不能走。 但那个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志愿者？ 哎，就下面肯定都是志愿者，然后应该是那个能指挥的那个应该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吧， 嗯， 但本身可能就是比如说地铁的巡检啊，地铁的驾驶员啊， 嗯， 这些我们其实很少看到。 我真的从来没有认识过或者接触过地铁驾驶员。 对，就是你下次往那个车头车尾走， 是可以看到 能看见的。对， 嗯，所以相比于这个飞机，比如说这个， 嗯， 这个机长 啊，机长啊， 空乘啊，地铁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觉得确实需要给他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品牌， 是， 打造一个形象， 面貌是吧？ 对，打造一个形象。那这次除了给这个工作人员拍摄了这套大片之外呢，还给这个列车设定了一个主题，叫做什么最成都号， 嗯，是， 然后在车身和车厢内都可以看见大熊猫和青城山，火锅和廊桥， 嗯， 盖碗茶和西里 雪 山， 嗯， 辣妹子和宽窄巷子， 是，都是这个有成都特色的这些标志性的元素吧。 嗯，觉得有一些城市的性格非常的突出哈， 是， 像成都是这样的城市， 嗯，对， 嗯，有一些就相对的弱一点， 比如这种融合性的城市是吧， 石家庄 、嗯，对，就是你要硬说它有什么风格和特色就没有特别强烈的，嗯，对吧？ 对，所以这个城市的这个风格我觉得也是需要营造的。 是， 对，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比如说地铁啊， 嗯， 大楼啊， 是， 对吗？嗯， 对，就是特别需要。 那小龙，你觉得这种主题车厢会吸引你吗？你觉得有意思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主题的列车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是吗？ 因为就是我们举一个可能不在国内的例子， 嗯， 比如说在日本， 嗯， 日本经常就会有这个不算新干线吧，就是在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这个交通线， 嗯， 会有一些是有主题的， 比如说 Hello Kitty， 比如说 Hello Kitty， 然后这种可能是一种很 广泛的就大众都喜欢的这种，包括这个熊本熊，在这个熊本县附近可能会有，还有一些是和你的起点和目的地有关的，比如说就会有这个龙宫的这种主题的，它其实就讲了一个什么浦岛太郎然后进龙宫，就是一个神话故事，然后它整个车就会里面布置都变得不一样，然后所以你坐这趟列车的时候，包括你吃的东西 哦，这个我看过，对，会有一些这个便当， 对， 他就只在这趟列车上售卖这一种限定的便当，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这种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让你的旅行是一种连续的感觉，就是从你出发这一刻开始，你就在旅途当中了，应该是这样。 菜地的瓜跟我们说早上好， 早上好， 说开播20分钟快50000人啊，谢谢大家来围观我们哈，也欢迎小伙伴们跟我们互动起来， 刚刚 前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消息啊，还不知道大家起了没有，然后也没照顾大家， 哎，对，就是这个确实早了点啊， 希望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跟我们打个招呼，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主题列车究竟对你会不会有吸引力呢， 是，对，然后所以就是像这个石家庄对吧，我没有跟你说过我老家就是石家庄的 哦，是吗， 对，然后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普通的北方城市， 比较朴素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对，就是你找不到一个特别浓烈的一个符号性的象征去代表它，但是 其实它的这个市民还是很有特色的，我觉得是每个地方的人还是有他自己的个性的， 是河北市民吗，对，特别有意思， 其实现在在北京也慢慢的开始多起来了这种主题列车 对，时不时都会看到车厢里面，是起码车厢外面会画一些， 对，我记得前段时间反正就是有什么七夕列车 啊， 还有什么女排主题的足球之类的都有，但是我怎么没坐过呢， 就说明坐的少了 好，我们来分享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消息，说的是香港要新开一家梵高的体验店，让博物馆也变成 IP。 我觉得这两年梵高又变得特别火了，你觉不觉得， 是他应该就是一个逐步被认知的过程，或者说就是可能梵高是一种其实他表现手法比较的 大众， 对， 真的吗， 我觉得就是他是就或者说他的表现手法没有那么的精致，而是一种非常浓烈的个人特色的表达，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容易被人 get 到，就是说 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情绪， 哎，对，然后就是看一眼其实可能就能感受到这个东西，而且本身梵高的故事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比如他整个的这个人生的 轨迹， 所以就是可能会大家会更喜欢，而且确实就是艺术珍品嘛，对，被大家能喜欢是件好事情， 我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条消息，说的是今年有一部用梵高的这种笔法和画风做的这个纪念梵高的电影，叫《挚爱梵高》， 是 也是在上海电影节，应该说是跟大家见面了。 对， 所以觉得这两年梵高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再火一把这种感，当然他一直都很火了。 是， 那我们这次要说的这个梵高体验店呢，其实这个概念挺简单的，因为大家就类比一下这个故宫做的一些周边就能够知道，他是把梵高的一些画。还有梵高的一些这个画的名字，甚至是一些故事和梵高说的一些话，融入到了应该说是四个空间里，包括餐厅、咖啡店、礼品零售和花艺这 四个 业态。对，我觉得挺好，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艺术吧，不应该仅仅在画廊和博物馆里， 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是吧， 对，就比如说我家里有一个杯子或者有一个盘子，那我能给来的客人说道说道， 是， 对吧， 有个故事在里面，是吧， 对，因为艺术还是相对来说相对小众一点，或者说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的， 有距离感， 有距离感的，而且会经常看不懂，尤其是去画廊里看的时候会看不懂，但这种体验店真的会拉近我们和艺术之间的距离， 就是相当于说把艺术这些东西放到生活里面常用的这些东西里面去，就是把这个距离感消除掉之后，其实更好的能够起码接触到这些东西吧，我们不说看懂它，对吧， 而且关键是这个体验店它其实是改变了这个大家去欣赏梵高的一个场景， 是， 就原来大家只能站着， 对吧？只能在画廊里看 啊， 然后有时候拍个照片什么的。 是， 但是现在呢，就说你这个餐厅里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句梵高的话，说连鸡尾酒都可以让这个专门的调酒师针对这些梵高的话为你调制相应的鸡尾酒，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是，就是所有的这个鸡尾酒啊、菜单啊、甜品啊，其实都跟梵高的这些画作有相关的关系。 嗯， 所以就是你喝到这杯酒的时候，也许它背后就比如说什么吃土豆的人啊，或者什么向日葵、 土豆味的鸡尾酒吗？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这个颜色或者什么东西会很像，其实可以。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像星空这种有明显的这种螺旋感的东西，特别适合做成鸡尾酒。就是它你喝的同时你就能感受到这种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嗯，而且我觉得一定会留下印象，对不对？ 哎，对，就是你喝的同时你就会明显的记得自己起码和这幅画作之间产生了一种 微妙的联系， 似有若无的联系。 对，而且你会跟其他的朋友去分享的时候，你会有的说， 对， 这是一个谈资。 是， 而且不仅你可以喝到这些相应的鸡尾酒，还可以让咖啡师帮你这个拉花，对吧？咖啡拉花，也是跟梵高有关的。当然这家体验店里的所有的用的梵高的作品都已经得到了授权， 是正式的授权。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看不到我刚才提到的星空这个东西。因为版权呢就并不在这个梵高博物馆，而是在纽约艺术博物馆。 所以他这次是跟这个梵高博物馆有一个这种授权的合作。 是， 不知道这个有机会去香港，中国香港的小伙伴们会不会去体验一把？我是对这种地方挺感兴趣的。 是，应该还挺有意思，而且它里面你所有用过的、看过的东西啊，据说都可以直接买得到，所以这也特别好的。比如说看好了一个盘子或者什么的，能拎回去，对吧？打个包拎回去，挂在家里。 对，而且挂在家里之后，就来客人就更有谈资了， 对 吧？ 对，我是一个， 你是。要说吹吗？ 我是一个有艺术气息的人，是吧？ 其实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增加一些艺术气息， 挺好的，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 对， 真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7，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和他一起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心事，那一天笑着对我说，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可以再为 自己不孤独。你是否已走到你要的幸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王爽。 哎，我是小龙。好， 那么要提示大家一下，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北京时间 APP 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都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是，来看看这个声音好听的女主持啊，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 是特别好。 那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翻滚朋友圈的这个时段了，带给大家一些有意思的资讯， 对，相关有趣一点吧。所以这个我们第一条就来讲一讲吃披萨的这件事情啊。然后这个也是大家感兴趣的心理测试的一种，就是你怎么吃披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来， 这也算心理测试。 对，就是可能就比如说这个两个手握在一起，大拇指左手在上面还是右手在上面，虽然我一直不记得这个。 这好像是观测人的身体语言或者是行为，对吧？ 哎，对。 然后来评判你。 是，所以就是这个出这个题的人呢，是这个被华盛顿邮报对称作金牌身体语言专家的这个派提伍德啊，他在这个埃默里大学啊教人类行为学，所以呢他就经常这个以前啊没事儿干，就在这个推特上然后发文章分析这个明星情侣之间的这个身体语言来评价这个大家的这个关系啊。 小龙你信吗？ 哎，其实我之前看了另外一本书叫这个一瞬，然后就是 一瞬间的一瞬， 对，然后就讲这个人的潜意识是如何可以被阅读，然后并且被参考的。然后里面他就说，一个人其实看一对生活在一起的夫妻，然后把声音全部抹掉，就只看视频的这段内容， 只看身体语言， 只看身体语言，然后大概在一小段时间之后，他就可以还挺准确的预测这个人大概5年到10年之后是否还会在一起，就可能没有那么准确，比如说两个人现在是不是因为这个今天早上谁产猫屎吵架了，对吧？然后但是可能就是对于一种很长效的关系，然后那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他会发现任何关系里面的一方表情里面出现了这个蔑视、 嫌弃、 轻蔑的这个表情的话，他说这个是一个很难被根治的一种人类情绪，然后这个东西一定会被放大，所以 一定会在这个关系中充当一个这个导火索。 对，然后所以就是逐步的他这个裂痕会越来越大，后面可能5到10年之后两个人就不会在一起了。 其实我也看过相关的一些研究，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他分析的是所有的情侣的合影 啊， 就是说如果在5到10年间这对情侣他们的合影距离都稍微有点远的话，他们未来分手或离婚的这可能性是很高的。 是， 其实我觉得这种身体语言的解读还挺可怕的，因为有的时候当你知道了，你就会在心里给自己暗示。 哎，对，这个就特别麻烦。 对，而且你会用这种东西去阅读别人。 是，但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大家肯定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自主不，尤其是这种不自主的行为。 对，我是相信潜意识的，潜意识是 系统一和系统二嘛， 很迷幻的，我觉得是很不被我们完全知道的一个领域。 是因为就是这个诺贝尔这个什么奖得主我忘了，他不是写了一本书叫《思考快与慢》吗？然后里面就会讲人有两个系统，一个叫系统一，一个叫系统二。系统一其实更本能系统，它就是说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自身的遗传编码就决定了我们会快速的对一些事情产生应激，比如说出现事故的时候，出现一种突发情况的时候， 就是你第一时间你的第一选择。 对，然后这个时候是你没有经过复杂思考的，然后所以我们叫快速反应的系统一啊，我也忘了一和二具体是哪一个了，对吧？然后但系统一就是你会有一个快速反应，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靠近潜意识，因为它是一种很本能的编码嘛。 对， 就跟、这个、 它和遗传有关。 对，就跟小动物生出来之后会找妈妈，然后会学着去吃奶，然后知道要怎么去逐步的学会捕捉猎物，对吧？这些都是现成的，所以就是其实潜意识这个东西， 他有没有说这个系统可不可以被改变？比如说通过学习，通过训练，可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潜意识呢？比如说，我是一个爱发脾气的人，我遇到事情，我第一时间我就是这个火往脑门上冲， 怒发冲冠， 对吧？我就是要跟你怼，对吧？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好的， 对 啊，我也知道我自己是有这个本能 的 啊，我能不能通过多年的训练去改变自己，变成一个温顺的人？ 他说，你其实可以通过训练，让你在这个瞬间里面调动系统二，去控制系统一。 哦，我想起来，这就是大家都会说的，说你生气的时候先深呼吸 啊， 深呼吸三秒。 对，其实就是给自己一个时间。 世界如此美好， 对， 我却 如 此暴躁， 不好不好。 对，这是有用的，这是 有用的。对。 那我们说回来，要跟大家说的是，通过吃披萨来解读你这吃披萨的行为，来解读你的性格。 对，所以就几种吃法，对吧？这个第一种吃法大家先看一看，这个自己都是哪一种，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解读啊。 一， 把一片披萨对折再吃。哎，这对折是正着折还是横着？ 我真没见过对折吃的。 我一直是折着吃的。 真的吗？ 就是， 好，我来念念小龙的性格。你擅长一心多用，追求高效率，喜欢冒险，容易感到无聊。哇塞，好像你啊。 这说的是不是特别准？ 太准了。 因为你不觉得披萨特别难拿吗？所以我就会把它就是横着这样捏起来，然后折起来之后，一是让它形成一个向上的角，它比较好撑住，第二吃起来比较方便。 我还真的没有这样去吃过。 就是你一般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王爽同学到底是这个怎么吃啊。二，先吃披萨脆边。 这个我也不是。 对，这个我们这个有没有 先吃披萨脆边的是说你戏很多，就是你这个太爱演，对吧？ 戏骨了是吧？ 说话经常很大声，喜欢用自己的举动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这个有点像这刷存在感。 是，所以就是做一些比较诡异的行为，对吧？比如不吃馅料，先吃边儿， 饺子只吃皮儿不吃馅儿。 对，馅儿都留给这个人民群众，对吧？可以回头汆丸子汤。 有的时候我时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这种，就是用刀叉切着吃。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本能的，不是这个就是我最想使用的方法，而是说比如说和朋友在聊天，可能用刀叉吃会显得优雅一点 啊。就是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用刀叉吃是什么人啊。你比较忠诚可靠， 像我， 适应性强， 像我， 擅长取悦别人， 这个不太清楚， 自成体系，有条不紊。对，先把好的捡走是吧？ 还有那么点意思， 有那么点意思， 就是总之就是用刀叉切着吃的人给人一种很有规矩的感觉。 是，所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如果不要显得优雅一点的话，你会怎么吃？ 拿起来咬呀，拿起来咬啊， 拿起来咬。 其实我觉得最正统的吃披萨的方法就是应该拿起来咬， 就肯定是用手的。 对，因为披萨是很难被刀叉切开的， 对，而且非常诡异啊，切开之后， 对。我还记得我在一个国外的机场，就是切披萨，我发现邻桌的人在看我 啊，对啊，就很诡异啊。 对， 因为就是这种东西在，我觉得在国外，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因为当时在国内还刚被这个必胜客什么的熏陶过，对吧？觉得吃披萨是一件高级的事情， 高级的事情 啊。去了之后发现这就是这个日常、这个、 外卖 啊、外卖，然后这个自助餐里面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开学术的讨论会嘛，就会送那些餐点什么的，那就是最烂的餐点， 就是外卖爆款啊。 对。就那个 用来填饱肚子的 是，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吃法非常的奔放而自然。就你比如说你去意大利，对吧？披萨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从意大利 出来的。在 你说是这样， 对，听起来像是，对吧？就是这个在那不勒斯边上有个小镇叫皮萨，对吧？虽然没什么关系，然后但他们那儿的披萨就是你会发现它上面那个叫什么馅料，是非常的有流动性的，所以你其实、 就是它的那个 cheese 会滴。 对，就是它，包括它其实经常我们说这个最普通的这个玛格丽塔，对吧？就是这种披萨，然后它其实上面的馅料就是西红柿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然后有一些芝士，它那个东西你甚至不觉得它是一种偏固态的东西，它是一种偏液态的东西， 它是一种黏糊糊的东西。 哎，对，然后所以就说你要切的这东西怎么切呀、切完之后你都拿不起来， 而且那个其实披萨的饼不容易被切开的， 对，而且好的披萨其实饼很薄， 对， 然后所以就是其实。 而且就是其实在国外的很多地方卖披萨就是可以是论块卖的， 对，就是 而且根本没有 一压的， 根本没有座位，就披萨店里它可能是沿街的一个小当铺， 对， 然后你要我要哪个口味的要一块或者两块， 对， 他就拿一个牛皮纸的那个就是一个纸盘，对，给你放在上面，然后你拿着就可以边走边啃了， 就是一煎饼或者一鸡蛋灌饼， 对，哪有刀叉呀， 对，所以对吧，所以我们有一种最后一类啊，这个应该有些朋友也是这一类的，叫咬就行了，其实 咬就行了， 也是王爽的这个对吧， 对， 来我们再看看啊，王爽如果是这一路啊是什么，你是完美主义者， 差不多 啊，你只按照你知道的方法做事， 不知道怎么做的 哎，这样就能确保每次都能做好， 说的挺对，我觉得有一点道理，这就是我觉得这个通常我们说的心理测试或者说去解读身体语言， 是 大家还是多少会有点靠近， 对，但其实你不觉得就这里面的这些描述里面它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心理测试的答案的一些小的技巧，其实他说的都是一些比较模棱两可的，而且每个答案里面都有好的都有坏的，让你自己往里对号入座之后觉得， 而且大部分人都有的一些特质， 哎，对，就跟 比如说你容易听朋友的建议呀，你是一个心很好的人啊， 对， 你乐于助人呢，大家都会觉得是我， 对，然后就先把好的捡走，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也挺好的，就是大家先把这些事情呢给自己一些强力的心理暗示，比如说这些好的事儿确实都是我，那些坏的呢我不完全是这么吃的，比如说像王爽，对吧，平时也会用刀叉吃，所以很忠诚很可靠适应性强，同时对吧，这个内底里是一个咬就行了的这个拥趸，所以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吧，确保每次都能把事情做好， 听完之后就觉得说了跟没说似的，真的是说了跟没说似的， 就很强的心理暗示，对吧，这个 总之可以为你跟这个朋友们吃披萨带来一点谈资吧， 对，下次大家也测试一下，对吧，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国内来说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凉茶的品牌，这凉茶的品牌之前还打官司来着，就是为了它的这个红罐的包装， 对， 大家都知道，那虽然这官司已经打完了，但是这个很快他们要抛弃这个红罐的包装了， 是，就说白了吵完架之后这个最高法也特别和谐，对吧，双方共享使用， 对，然后后来可能就有人想谁不惜的用呢，我还 一怒之下老子不用了， 对，我们换了，我们要换一种，我们不用这个红罐包装了，我们黑化了，我们自黑，说的就是王老吉，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新的包装，说是黑化的一个包装，我觉得非常酷，叫黑凉茶 所以这个黑凉茶其实底子里就是这个除了原来常规的这些草本植物在里面，它加了黑糖糖浆， 黑糖糖浆挺应景的， 对，但这个 小龙你觉得这个黑凉茶看起来酷吗， 我觉得特别像那种功能饮料， 功能饮料就红牛之类的， 红牛啊什么这个魔爪呀，这种就看起来特别像是那种补充能量，对吧， 总之就是大家会有网友说这个从红罐换到黑罐之后感觉年轻了一个朝代， 是 一个朝代啊， 这个， 年轻这么多呢， 对，那之前红罐是有多老啊，就是所以红罐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东西， 就红罐给人感觉就特别像那个家门口对联那种那年代的， 就特喜庆， 对，特别喜庆，而且特别传统， 不应该就是上火然后用红色然后里面， 对，就是上火，其实我觉得上火为什么不选一绿罐呢， 它，那个， 蓝罐 它那个纸包就是绿的也， 哦，纸包 纸包是就是 草本的颜色 啊，草本的颜色， 对 啊、所以这个黑色的这个王老吉，有网友说很时尚， 是， 我也觉得是，而且这次这个设计师呢，还给这个黑色的王老吉、就是、 有一个评价， 对，给他一些描述， 是， 这些描述也是非常年轻的，就跟咱们青年广播一样， 我就没太看懂， 说的是什么呢？ 仅以此致敬永远的极品宅男，献给不怕虐的御姐追求者和有极致钻研精神的中二正们。 总之就是 解释一下，王双老师，年轻的王双老师，来，我们解释一下。 这宅男就是大家都肯定知道嘛，对吧？ 极品宅男，对吧？ 极品宅男，那就是这个骨灰宅呗， 宅到家， 不怕虐的御姐追求者。 对， 哦，就是这御姐很凶嘛，对吧？ 御姐一般都挺凶的， 需要怕被御姐气到上火，所以就备点凉茶。对吧？这个极致钻研精神的中二正们，这是说的是那个就比较轴的人，对吧？比较轴的年轻人， 对，这个、 有自己的执念、有自己的理想的人， 对，中二正嘛。这个中二正是指什么？就是叫中学二年级的一种通行性的病症。 哦，是吗？ 啊，对，你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年轻人给你解释一下中二症是什么东西、 解释一下 啊。这个常见于 ACG 人群啊，这个指的是这个大家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大家会产生一些奇怪的幻想，比如说我拥有超能力。我其实是被世界选中的少年，对吧？我是世界的主角啊，龙昊天。就 怪不得最近有很多的电影主角都说有中二症呢。 哎，对， 就有执念。 哎，对，而且 就是相信自己是有超能力， 是对世界有一种扭曲的认识，对吧？然后觉得自己是这种。 但我觉得挺好的 啊，对啊， 只有中二症很幸福。 是啊，就所以中学二年级嘛，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个小状态，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总会觉得自己啊，也许能飞天遁地，对吧？然后这个抱得美人归什么的。所以 总之就是有着这天马行空的幻想的一个时期。 对， 他这些这个我们算是广告文案吧，和他这个黑罐我觉得是非常匹配的一个感觉， 是，就是风格很好。 那这次呢，黑凉茶还定义了几个使用场景，比如说熬夜玩游戏怕上火就喝黑凉茶，对吧？ 特别年轻人 吃火锅不怕辣就喝黑凉茶，说加班 找 bug 累了，来瓶黑凉茶，一听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 一听都是这个极品宅男工程师干的事儿，就是都像我们干的事儿，对吧？就我们就是加班先找 bug， 对吧？然后找到两三点之后开始熬夜玩游戏，对吧？ 然后熬累了就吃个火锅， 吃着火锅唱着歌，第二天又开始了。 这个黑罐凉茶现在还处于预定阶段，但是预售已经售出了20万人有预定，所以可见确实是挺受欢迎的。 是，就是不知道口味上有没有什么新变化。 加黑糖糖浆嘛，可能会变得更甜。 是， 这里给大家备注一下啊，大家别看这凉茶说是下火，这凉茶的热量一点都不低。 这两件事是两件事， 两件事。 对，下火是一件事，胖是另一件事。你可以胖并不上火啊。 谢谢我谢谢你， 对，特别好，特别美好，对不对？虽然我胖了， 对，但是我还不上火呢。 哎，对，你看这个健康。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这个非洲， 境外啊，境外， 说到非洲， 对， 说的是有一个中国小伙子在非洲开川菜馆，月入10万，出国创业变得更容易了吗？这件事情小龙有发言权。 对，这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背景啊，这个今年1月份，中国80后的小伙啊，叫王路平，在摩洛哥古皇城菲斯啊，开了一家名叫长城的中餐馆，主要卖的东西呢也特别朴实接地气，对吧？这个水煮鱼，哎，麻婆豆腐，家常的川菜，对吧？然后呢，结果发现开张半年之后呢，每天接待大概50多桌中国客人， 我感觉也是月入10万人民币啊，这不仅是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收入了，在这个本地摩洛哥，也是一个比这个说比当地在外企打工收入都翻了不止10倍， 那可不，所以就是说这个中餐馆啊，我们会发现在国外其实挺多的， 真的挺多的。 对，而且其实现在随着这个中国人啊，走出去特别多，对，这个大家生活变好了，出去看一看，也去去这种什么摩洛哥啊这种地方，就稀松平常小事情。然后前两天我看这个央视有一个纪录片，就在讲这个就是大国外交的这个东西里面，里面就讲在摩洛哥其实有很多当地人，为了能够更好的 赚到钱，学会了说中文，然后很多的这个菜单，包括什么果汁儿，这些全部都是拿中文会写好，拿粉笔写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就他们那边很多都是一个小房子，打开窗，窗户上就挂着菜单，然后你就从窗口给人卖嘛，然后就会在窗户上给你写好橙汁啊，写得特别丑，然后多少钱，就所以其实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状态吧。然后 说起来让人很想去摩洛哥看一看， 哎， 因为听起来是一个比较有陌生感的国家。 对，一去发现南锣鼓巷是吧？ 发现可以吃水煮鱼， 特别好。对，然后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中国人吃这事情上其实还挺讲究的， 是挺讲究的。而且我觉得中餐其实真的中餐馆开在国外了，为什么我们说吃的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是 因为老外的口味，不能经常去吃这种中餐，而且中餐在国外一点都不便宜呢。 是，还挺贵的， 还挺贵的。那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这个出国创业这件事儿。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中国创业热嘛，对吧？大家就是全民创业，大家都在想着法儿的，就是自己弄点什么生意。 是， 大家也在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就让生活变得更好呗。 对。 但是出国创业这件事儿，原来我从来没想过。现在发现，就是感觉上赚钱挺容易，是这样吗？ 就这也得看机会吧， 也得看机会。 对，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摩洛哥这件事儿啊， 王路平， 哎，王路平为什么能干呢？其实前置原因就是2016年6月份，对吧？这个摩洛哥对中国开放免签，然后这个呢就直接导致当地呢比平时的这个中国游客的数量涨了6倍。 对，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风口， 是新兴市场。 对，新兴市场。 对， 因为会有大批的中国游客来到当地了，而中国游客，我觉得这个传统的中国胃真的是很强大。 对， 三天吃西餐就必须就特别想吃，就会变怂。 是，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会想吃中餐。 对，然后你就得满哪找，对吧？ 对， 而且这个 哪怕吃个泡面也觉得很幸福。 是，而且其实我会发现，就是说你在海外，大部分中餐馆，都是川菜。 都是川菜，因为这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一种。 对， 而且我现在发现在海外，除了有这种比较传统的中餐馆之外，其实还有这种亚洲菜的就是集成的这种餐馆，比如说它 泰国呀， 卖对中餐，然后也卖一些咖喱，对吧？咖喱饭，这其实比较印度风格的。 对， 然后还有卖寿，还有寿司嘛， 寿司。 对，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菜，冬阴功汤这个都有，都在一起卖，冬阴功汤和酸辣汤，对，在一起卖。然后其实，可能在海外的一些国外的人看来，这些亚洲菜是属于一个流派的。 对，就是同一种风格， 对 是吧？ 对，属于同一种感觉的， 就是把东西都怼一块儿，给你煮不煮不炒不炒，煎不煎不炸，是 味道比较浓烈一些。我觉得相对于西餐来说，味道相对比较浓烈。 是， 然后呢，比较刺激味蕾，吃起来比较有食欲的这种感觉。 对，一盆水煮鱼边上配一锅冬阴功汤， 够辣，够辣。 然后来份咖喱饭。 对，说这个王路平呢说，虽然他赚到了月入10万，但是很多人也说海外创业对华人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其实是挺难的， 挺难的。就能想象到，首先语言和文化障碍，对吧？ 对， 你在中国开个餐厅，你得跟多少部门打交道，对吧？你得办卫生证，对吧？你得比如说你要是在门口乱摆着桌椅啊，对吧？ 是， 城管就会来说你。 对， 你会跟很多很多的这个有关部门 相关部门打交道， 你再放到国外去 就完蛋了， 对 吧？ 再加上语言的问题。 是，你看国内大家还有这个便民政策，对吧？你去政府部门现在一条龙，对吧？给你办了，你会说话，对吧？就是本土语言又熟悉，本土文化又熟悉，你跟着大家打着哈拉，对吧？聊着嗑，这个事儿就办过去了。 是， 你一到国外，这个事儿就不是这么个事儿了，对吧？这个一是它本身体制可能要求会更严，就比如说对你的卫生要求啊，对你的所有这些东西，它可能审查角度不一样，就会导致你不熟悉这个东西的时候吧，很难办。 它整个的逻辑可能都不一样。 对，然后你不熟悉这些东西，就是这就叫文化障碍嘛，就是你不是在这样一个文化里面熏陶成长起来的，你就对这个东西不熟悉，然后就会犯很多错误，犯很多错误呢，然后就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矛盾呢，你又语言不通，解决不好这些矛盾， 对，你就会一锅杂烩粥。 哎，对，所以就是要开好也很难。 所以我看现在比较多的这个在海外开拓市场的这个创业企业吧，选择的这个方法是，我在中国先起步， 哎， 做的相对成熟了， 是在出海。 对，比如说这个共享单车，对 是，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因为起码你在中国有一个试错的过程， 是 啊，你已经比较强大了， 对， 你已经开了一个头，而不是说我要在国外从零开始，可能在国外从零开始比在国内难度还是要大， 是， 别光看见这个 好赚啊， 对对对，别光看见马儿跑了，没看见马儿吃草， 是。其实现在这个出国创业的变多了，就是包括其实有像你说的有很多这个国有品牌啊，以国内作为主要的生产和研发核心的条件下，它的主要市场可能面向的是国外市场， 嗯， 啊，包括我们移动出海的这种这个像猎豹啊这种的， 嗯， 啊，这是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 包括我们的华为手机， 华为手机 在海外卖的真好， 哎，对，然后包括在这个非洲专门给这个黑人朋友解决自拍问题的这些，我们的国产品牌当时在这个非洲也占到了这个市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嗯。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这个出海创业的典范啊， 出海创业的典范， 哎，对， 也向大家可以借鉴这种模式。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研究报告，说的是全球的千禧一代都关心什么。 是，哎，千禧一代是指2000年左右出生的人吗？ No， 千禧一代是84年之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说是从扎克伯格出生的那年开始算千禧一代的，就是说在千禧年那年他们刚好是青春期，就他们是年轻人，他们是最朝气的那一批 啊，所以就是按 这 个，这 些人都算千禧一代。 好，这就终于没把我们拎出去是吧？ 所以这次这个研究的人群呢有3.1万年轻人，这些人的年龄都在18到35岁，那么调查发现千禧一代最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问题 啊，他们认为这个对当今世界影响最严峻的问题其实就是气候问题。 小龙，你作为千禧一代的代表，你最关心什么问题？ 我最关心这个，来，我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我关心的东西啊。 总之其实我看完这个研究的成果之后，我会觉得哎呀，我太不心系天下了， 是我没有那种这个胸怀天下的、这个、 自扫家门雪的感觉。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结论说的是，第一，说千禧代最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问题，第二关注的呢是大规模的冲突和不平等现象，尤其是收入不平等导致的这个不平等，在第三个方面呢才是这个未来10年的科技啊，说科技会影响的领域是工作、学习和旅行。 是， 我觉得科技我还是蛮关注的，但确实我对于气候和这个不平等问题关注的想的少，也可能就是咱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太安逸了， 太安逸了， 对， 国家环境太好了，面对不了什么大规模冲突和不平等现象。 对 对 对，可能就是会更想一些这个比如科技啊，人工智能啊，就想一想这种， 换个新手机啊，对吧，换个全面屏啊，对吧，用个 Face ID 啊， 估计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事儿。 哎，对，天天琢磨这个事儿。对，然后其实我觉得科技这个环境还是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国内年轻人比较多关心的一些东西，因为毕竟一个上升期，然后加上整个创业环境是这样的话，对，就是这个对于科技的关注可能还是挺重要的。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慢慢兴起之后，对吧，大家会在这里面去找，比如说这个，哎，你看我们这个报告里面也说了嘛，就大家会调研，比如说让机器人替代人类做决定，然后包括在人脑里面去植入一些其他的辅助设备，去增强你的这个脑力，这些的，就是大家愿不愿意，对吧？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非常有新鲜感的事情，年轻人关注 是 特别对未来特别利好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很可喜的就是排在第一的是大家很关注这个气候， 是 很关注地球的健康。那今天在接下来的8:30到9:30这个时段，我们也会有两位这个很大牛的创业者，也是科学家，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他们关注的也是这个地球健康、气候和天气这样的问题，而且他们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去真的是改善了这些问题，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这个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迎来我们的两位创业者嘉宾。 我喜欢简简单单享受孤独的时刻，我喜欢

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 是这个感兴趣我们长什么样的，对吧？来看看我们，跟我们聊聊天，对吧？ 那今天早晨呢，刚刚也预告了两次了，我们真的是请到了两位创业大牛。 是 他们既是创业者又是科学家。让我觉得对这两个角色的这个融合哈， 是 我觉得本身就是有难度的。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吧。欢迎冉宏宇，他是贝昂空气净化器的创始人，也是国家千人计划的科学家。欢迎冉总。 好，谢谢大家啊，早晨在这上跟大家聊聊天，非常开心。 冉总非常的这个羞涩哈。这个还有就是贝昂科技渠道的总监经理王宁老师。 很高兴见到大家。 有一点这个稍微有一点小羞涩哈。 有我当年来第一次的风范是吗？ 毕竟不是天天做直播。 对，其实我们四个人应该说，应该是有共同语言的，有共同语言的，因为小龙是这个清华的理科生，然后也是在美国应该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读这个生物科技，对吗？ 读机器学习在生物科技领域的应用。 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专业。 不重要。对。 那这个我们叫宏宇老师吧。宏宇老师是你的专业是？ 我的专业其实是航空，空气动力学。 航空啊。 对，比较这个经典的一个学科。 说到航空这个专业，我脑子里只有一个人 啊， 就是之前那个航海的那个人叫郭川 啊， 他是学航空的，后来就开始航海了 啊，都有一个航字啊，50%的接近度。 那今天其实我们想跟这个宏宇老师还有王宁老师聊的是他们的这个品牌吧，应该说他们的这个品牌也是他们做的这件非常利好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只能从最开始聊了，因为大家不是很了解你们哈。先说说为什么会，就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说创业，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灵光一现，这个想法的。 因为这个贝昂主要是我跟我夫人创立的嘛，所以呢，其实这个故事这个时间其实也蛮漫长的。我是95年大学毕业就去国外去留学去了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了很多年的博士，然后毕业之后呢又去这个美国硅谷去高科技公司打工，其实呢生活其实也蛮安逸的就是天天就是开车上班下班，回到家里有自己的这个房子院子花园，对吧？然后周末去山上爬爬山，去海边跑步好像这个也挺无忧无虑的 就让我们艳羡的美国中产的这个就是中产阶级这个安逸的生活。 大家看美国电影，可能你看100部电影都是这同样的场景。 对， 但是呢就是等到差不多30几岁的时候觉得稍微有一点这种一种是不太甘心吧，觉得就是我在看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50年有可能都是这样子，那顶多就是让我们的小孩继续延续我们的那样的生活，对吧？另一方面经常看看国内的一些新闻上网站看看呢，觉得好像国内的这个节奏是以秒来计算的， 对 美国的节奏是以10年为计算的，所以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 那是哪一年？ 那个大概是2008年2009年左右， 那就是刚刚办完奥运会，哇，那个时候北京的这个变化很大 啊，还真的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2008年奥运会，那个时候就是开幕式那天晚上，我们邀请了很多这个我们公司同事，大部分都是老外了，到我们的家里边，大家一起看电视直播，那我一边。他们主要是在看直播，我大部分时间在看他们的表情。我会发现这个真的是他们这个下巴都要掉下来的，就全程大概3-4个小时的直播都是下巴要惊讶的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你们看的是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直播？ 直播的当然不是说不是中央电视台了，是美国的这个，我记得是 NBC 美国的 NBC 是这个承包了未来几十年的这个奥运会的转播权嘛。 你观察他们是因为你觉得特自豪？ 那肯定是因为在大部分的美国人的这个心目中觉得，因为他们对中国不了解，他们觉得印象中还是大概比如说50-60年代的那种比如说这个灰冷的街道，人人穿这个军服或者中山装那种感觉，因为在美国的主流媒体或者宣传上这个方面是这样的场景是最多的但他忽然发现哇， 这个奥运会开幕式整个一个声光电高科技的这种盛会， 嗯， 而且那么多的这个演员，这么大的规模， 嗯， 啊，他们感觉一下子感觉好像是这个被超越了一个世纪的那种感觉， 嗯， 啊，所以对我们来讲，一方面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啊，也很自豪啊，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啊，稍微有点遗憾了，觉得， 嗯， 啊，这么大的这种这么大的一个盛大的转变啊，这么一个我们不说盛世吧，就是在一个对历史性的时刻啊，我们只能通过电视远隔了几万里， 嗯， 啊，觉得稍微有点遗憾，觉得自己好像是应该能更这个密切的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才不会未来才不会有遗憾，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可能是应该到有时候到时机了，应该到国内回到自己的家乡吧啊， 嗯， 这个就想尝试一下生活的转变啊，可能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嗯， 宏宇老师那个时候想家了， 嗯， 我觉得我们 家乡好是吧， 对，我觉得我们即将听到一个特别就是很会很动人的这样的很生动的故事， 嗯， 其实现在有很多跟我们同龄的年轻人，就比如说去美国留学的， 嗯， 没工作几年也会选择回国，因为觉得， 没读完书就回来了， 对，这就是肄业回国， 肄业， 对，因为觉得国内的机会太多了， 对， 也是像宏宇老师说，就是在国外可能就是一眼望到底的感觉， 嗯 嗯，但是我知道就是贝昂的这个。出世吧，对吧， 嗯， 是其实是和另外一个产品有关， 对吗、 嗯， 对， 跟我们说这段 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贝昂净化器的这个诞生跟这个伟哥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大家知道伟哥他这个发明的过程，他不是用来做他现在做的事儿的， 嗯， 而是为了治疗这种心脏， 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心脏疾病， 嗯， 但是发现呢这个心脏效果不好说，但是至少在别的方面效果很强劲， 嗯， 然后成了这个风靡世界的这种药品， 嗯， 那我们的这个净化器呢，其实也是一开始这个技术发明是完全为了一个不同的东西， 嗯， 大家可能昨天晚上很多人都看了这个苹果这个新的这个 iPhone 8和 iPhone X 发布会哈，就是而且 iPhone 看得我们都心痒痒 啊，要过剩了， 对 iPhone 是对 iPhone 十年啊，已经这个推出十年了， 嗯， 而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跟这个第一代的 MacBook Air 是2006年，那是11年前 哇 的产品相关的，就是 所以其实算是苹果是您的老东家了， 可以这么说，对，就是我们2006年那个大家我还这个记住的非常非常清楚，就是那年的这个发布会是乔布斯自己做的，大家可能也能记得，就是那年苹果发布了世界上最薄的笔记本电脑，你可能还记得，就他从一个这种 A4 的这个信封里边把那笔记本电脑拿出来说这个世界上最薄的笔记本电脑那时候呢对我们这个就是为这台 MacBook Air 设计里边这个芯片散热的这个系统的，因为那个时候它已经比世界上最薄的索尼笔记本电脑缩小了一倍以上，那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原来笔记本电脑里边的散热风扇就都太厚了，所以根本就放不到这个 MacBook Air 里面去了，所以呢就是我这个领导这个研究小组呢就负责要为这个开发出一套这个芯片散热的系统，那我们经过大概2年多的这个研究， 2年多就为了解决一个笔记本散热的问题， 对这其实 知道一个高科技的企业汇集了多少科学家多少智慧， 是那时候我们团队有十几个基本上全都是像我加州理工麻省理工斯坦福伯克利牛津这个加州大学都是博士就攻克这么一个小小的芯片散热的问题， 这好强大的实验室 是 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转变，因为原来都传统用风扇嘛， 嗯， 然后这种就是听这个然后冉总说这个其实后面不能用风扇了， 对， 那其实是要有一个很大的思路上的变化吧， 是一个革命， 对，而且大家知道乔布斯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吧，所以他其实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在使用苹果电脑的时候享受那么优质的画质和音质的时候，你听到一个散热风扇在那嘶嘶响 嘶叫， 其实是一直让他头疼的事情， 嗯， 那我们那时候就开发了一个完全不用散热风扇的一个散热的系统，它是用一种这种我们叫物理的方法，用电流产生空气流动它就没有声音也没有机械运动部件，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芯片的这个散热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什么事情都有个但是对吧， 但是 对 要转折了， 对，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强烈的吸尘器，就是我们在产生这种电流产生空气流动的同时，它把电脑外边的空气里面所有的灰尘都吸进去了啊，而且高效的附着了所有的颗粒物啊，这样子啊，你用一段时间之后打开这个苹果电脑，会发现外边非常光鲜亮丽，但里边是堆满了灰尘。 是和静电相关吗？ 对，因为它 的核心，而且是非常强力的静电。 对，它核心原理就是要把空气的分子电离，然后呢，通过这电离的一个空气分子产生空气运动，但是呢，空气分子一旦电离，它会跟颗粒物附着在一起，有带电荷的颗粒物，它会积落到这些这个电路板上啊，或者这个内壁里边，所以基本上这个事情就被这个苹果枪毙了。我们这个十几位科学家两三年的心血，基本上就是付之东流了。但是又一个但是啊，第二个但是，我们在想啊，那时候我跟我的这个夫人全都在那个， 您夫人也是一个科学家 啊，她也是加州大学做材料的这个博士，在想。那既然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我们觉得不好的东西是它会吸附灰尘，那我们如果把它用来就是用来净化空气吸附颗粒物，那是不是就能让它重新恢复它的生命呢？所以从差不多就从2007年左右开始啊，我们就一边在公司里做这个电脑芯片散热方面的研究，在家里边我们开始做空气净化方面的研究， 开始私活了 啊，开始 做私活了， 科技转化。 这是一个峰回路转的故事哈。 对， 我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算是我们这主线之外的，后来这苹果风扇问题怎么解决的？ 大家如果看现在的这个苹果电脑，所以说这个科技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永远都是一个从多维多角度转变的。那现在的这个笔记本电脑，苹果的也好，它主要是两个技术，一个是它现在用了这种低功耗的芯片。以前大家用这个 Intel 的什么86啊，这个酷睿啊什么的，它的功率非常高。那现在同样的计算能力，它的芯片散热可能只是原来的几分之一， 就是产热的热能 的 减少了。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些新的材料啊，比如说前两年非常火爆的这石墨烯啊，石墨烯它的传热能力是原来的这种散热系统的这个几倍，所以现在主要大家用这种石墨烯这种材料，可以把这个已经缩少的热量，然后再把它比较快的、比较高效的这个散热掉。所以现在确实已经不用风扇了，但是采用的这个解决方案呢，也不是我们当年研发的解决方案。 我们来插播一下，听听这个旁边一直坐着的这个王宁老师，这个时候2008-2009年或者之后，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呀？ 2008年我是2006年大学毕业，2008年的时候，应该我当时候正在那个Best Buy 那中国那个旗下企业里面做采购，做家电行业的采购经理。那个时候是这样，应该 还是在酝酿的，为未来的这个新科技企业在酝酿。 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因为我本身就是做家电采购的嘛，净化器对我们来说，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家电采购人士来讲，净化器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 没听过。 那时候还大家都不太 有没 有 人关注这个事情， 对。 应该直到2011年前后，就是在我们那个商场里面，才零零星星开始出现有净化器，怎么回事？但是那个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偶发的一个事件，可能我们 小众的， 对我们一年有几十例这种销售，可能我们卖净化器可能只卖个几千块钱或者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比例， 能理解， 很少。 那这个红宇总，我想问问，就是当时想到了净化器这样的一个点子，那当时在美国的市场上，这种产品多吗？ 美国市场其实非常多的 哦，非常多呀， 这个 净化器。 我自己就是一个这个深度的使用者 啊， 为什么呢？就是说，可能很多人说这个美国空气好，那实际上没那么好啊，因为我到美国第一年就患上了很严重的这种花粉过敏症。 花粉过敏， 对 啊，这其实就是很多过敏症确实对空气要求会比较高。 对，就是一到这个春天的时候，比如从3月份到5月份，那这个空气里面花粉比较多嘛，那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非常难受，就是要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红肿，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后找朋友说，你最好用一下这个空气净化器。 你也是第一次听说？ 对对，以前从来不知道空气还需要净化，对吧？甚至还有东西能净化空气，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开始用这个美国的一个空气净化器，后来发现这个美国不管是这个 Best Buy 啊，还是这个那些这个沃尔玛呀，还是这些 Target 啊、Costco 啊，还真是不少卖空气净化器的品牌，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了看，其实这个空气净化器在美国的保有量还是挺多的。后来我发现包括在欧洲啊，包括在日本呢、啊、其实他们的这个占有率都非常高。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呢，这个东西呢可能跟空气好不好倒不一定是直接关系，而是说 对 这个老百姓对自己的生 活品 质的提高的要求，会造成这个大家对空气净化器的需求。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仅是大气的这个空气，比如说洪宇总说到的这个花粉，对吧、 嗯？ 还有这个刚刚装修完的时候会有，比如说对甲醛啊，就是有一些有害的这种。都需要对空气进行一个净化， 是， 这是一个刚需啊。 对， 我们以前就买几包活性炭一扔。 活性炭对，那个效果可能就是太初级了，对吗？ 那可能只是个心理安慰的作用。 嗯， 我们就继续来听这个故事了。那之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开始有这个自己的作坊了，对吧？开始去实验了。 对。 后来呢？后来会不会先就以我的这个想法哈？我会觉得先调研一下国内市场。 嗯， 会吗？ 我们那时候还没这根弦儿啊，那时候就是完全的就是理工男，搞科学的，我们那时候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说，那只要你的技术高，只要你的这个、 产品好， 产品牛啊、肯定是有买家的，但实际上这个现实是这个被现实完全打脸啊、因为我们是2009年从美国，我跟我太太一起回到中国苏州，来成立这家公司，创业。啊，一开始就那么、 你们挺有行动力的呀！2008年看完这个奥运会，2009年就回来 了。那是啊，一定要趁热打铁嘛。 有行动力，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激情被激发起来了，那要趁着这个还有激情在，赶快行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大概这个五六个人七八条枪啊，开始干起来了。但是就是像刚才王宁说的。啊，实际上那时候市场对这个东西呢是一无所知， 不明白 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用户啊。我们出去，我记得这个我们的产品第一代产品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天天抱着我们的打机器到处跑，到处推销，就有点像那个大家看着美国电影《幸福来敲门》里面那个 Will Smith 演的角色一样，天天扛那个东西到处跑，见人就跟别人说。 他那个是一个医疗器械，我记得。 医疗器械、 然后谁都不知道是什么，觉得他老婆都觉得是垃圾。 啊，对。 对吧？ 对，我们那也差不多。 差不多。 别人问你这产品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净化空气的。 嗯。 啊，他觉得你这个东西就像卖空气一样，就是个大忽悠。对，而且大家觉得空气。这个有必要净化吗？我们这个呼吸了几百年上千年的空气，这个为什么要处理它呢？ 而且苏州是在苏州是吗？ 对， 苏州是一个特别山清水秀的地方。 没错， 我觉得很美，而且感觉这个环境很宜居啊。 对， 大家可能更觉得没有必要了，对吧？ 是，我想这种。所以我们前两三年是非常非常苦的啊，因为我们基本上我在美国生活了大概16、17年，在回到苏州创业的前两年，研发产品，把产品第一代产品做出来，生产出来，就把我们原来在美国的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但是那时候碰到了一个卖 都是用自己的钱，那时候也没有说我去找个投资。 那时候有投资 啊、有投资， 对，我们差不多，一部分是自己的钱，一部分是投资的钱， 但是也都花差不多了， 都花的差不多了，因为做产品做硬件是个非常非常花钱的事情，对，光做 开个模打个板， 对，开个模就要200多万， 200多万， 对，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在所有的这种错误中成长。 不仅是这个，是可能是裤兜里有点穷困，而且这心里也苦，主要是不被别人理解。我觉得创业者最苦的是这个，因为就是别人都觉得不理解你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付出了那么多，对吧？然后把我所有的心血都投入到这个里边，那在这种困顿的局面下，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我就打道回府吧， 是 我有那样的一个安乐窝，对吧？ 对， 我就回到我原来的轨迹上去。那您和您太太有没有这种退堂鼓的念头？ 那肯定偶尔会有这种念头啊，我们都是这个普通人，正常人嘛，对吧？ 对， 我们这个是不是还会想想我们原来在加州，对吧？北加州漂亮的房子， 加州阳光又好。 是啊， 嗯，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博士啊，做科学研究啊，至少有一点就是唯一的收获，就是我们比较坚信，就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才会有结果啊。就像你读博士一样的，很多人 读到第二年第三年觉得太困难就放弃了，但是你知道坚持到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这种感觉，哪怕最后可能也要失败了，但是我们至少要坚持到能看到柳暗花明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这科学家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是 真的 有坚持，又有行动力。 因为我前段日子刚刚看了一个泰德演讲，他就说他们调查了很多的年轻人，研究究竟人的身上哪一个因素是可以真正带来成功的。有些人说我基因，我聪明，我的智商，我的 IQ 或者我的 EQ，但后来他说发现都不是，而是坚毅。 没错， 坚毅就是你能够不断的从失败中又站起来，不断的去坚持。就是有很多很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总是，对吧？会放弃目标，然后会不断的转换。其实你的时间浪费在这种重新开始这种过程里了。那可能我觉得坚毅是科学家就本身就是特别具有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因为你看，比如说爱迪生这种，他都要试错很多次，就我们都太耳熟能详了。 对， 看到了这个成功的点， 是，而且其实就是坚持这事儿其实特别重要啊，就是这个其实不只是说做科学研究这块我最近在看那个投资相关的东西，其实很多就做得非常好的这个投资者，就我们就说巴菲特，然后查理芒格，他们其实就坚信一件事情，就是长期持有嘛，因为他就坚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每一个阶段里面你带来的成长其实都是微小的，比如说我这个阶段的研究或者进展其实都不会比上个阶段更多，他的成长速率是一样的，但是你坚持的时间越久，它会形成一种复利的效果。 复利，复就是重复的复， 重复的复，就是说这个我们说每年年化利率是多少，对吧？ 对， 要4-5%。但是你如果这个让它形成一个长线的利益链条，它计算起复利之后，你的最后回报率就会非常高。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很一致的一种做事的行为，就是说你只要持续的在里面有投入，每个阶段都比上一个阶段变好一点，你不需要求自己变好太多，就是那最后你一个 指数增长的， 对，然后在最后有一个长线的条件里面去看的时候， 关键是这条路这个方向我认准了， 对， 我有优势， 是 吧？那就坚持的走下去。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励志的故事。 对，说回来还是要拳头硬，对吧？技术要好， 对，技术要好，然后就是要看准了，我觉得还是要把握自己的优势。 是，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还会讲到，刚才讲到了回国刚开始很困顿，对吧？但是我觉得下面会有 要听一个峰回路转的故事了， 会有这个但是出现了，应该说整个我们的这个国内的市场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贝阳公司也迎来了一个我觉得快速增长和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每个人的观念也是在急速的变化的。 对对对， 北京时间来到了8:56，那我们马上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来听听这个由但是起头的故事。 是， 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说过的言语，吐露着浪漫情怀。 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我是小龙。 嗯，那再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九八二魔力工厂以及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位朋友天女散花，也谢谢你送我们的太阳， 谢谢、谢谢小伙伴们送我们的礼物。 是 应该说这个点儿大家都 上班了， 在上班路上了、对吧？在地铁上有的时候就看我们节目， 是 会有旁边的小伙伴围观 啊、 可以跟他们说说，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科学家，平常都不正经，科学家创业的事儿， 不正经，需要的话， 嗯，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真的是非常有分量的两位嘉宾，是这个贝昂空气净化器的创始人和这个科技渠道的总监经理，分别是冉红宇老师和王宁老师，两位好。 就是主播好啊、 欢迎大家。那之前我们是在讲一个贝昂出生的故事，我觉得是有很长的铺垫，它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是 这个技术上是一个新的发现。 对， 然后这个红宇老师和他的太太就带着这个创意，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景回国了。 嗯， 但是一回国 对 没有 现实很骨感，是吧？ 现实很骨感，对。后来来给我们讲讲这个但是的故事吧。 是， 接着说刚才那个骨感的那个这个状况哈，其实那时候确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心灰意冷的感觉， 会受挫哈。 对对，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我们可以说这个很普通的人，一些很普通的事啊、但是一直能给我们一种挺强的激励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你非常需要一个认同感，对吧？ 对， 觉得我做这个事儿是 有 价值的 价值 啊、对，哪怕没有这个财务上、金钱上的价值，但是可能至少对于有些某些人有对别人有价值。比如说我记得一二年的时候，很偶然的，我发现一个这个人给我这个微博，那时候大家都在玩微博嘛，一二年对吧？微博给我发私信，那他说我是一个这个白血病患者，我家不在北京，但是因为我白血病这比较严重，所以我得到北京，我爸爸陪着我到北京来治 病， 然后呢要这个经常这个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经受一次这个放射性治疗、然后放射性治疗因为它是其实伤害性很大嘛，它基本上会把你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都杀死 掉 吧，它把癌细胞跟免疫系统同时杀死了。然后之后呢，他要在这个就在医院旁边租一个很小的房间啊，在那休养大概两三个月，然后再准备下一次这个放射性治疗。但是这个休养的两三个月之间，他一定要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下面， 无菌的， 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已经完全被摧毁了，所以只要身边的环境有一点点的病毒或者细菌，他马上就会感染非常严重的，比如说肺炎，这个支气管炎，而且马上就要送到医院去急救，所以呢就是而且一次急救都要几万块钱，所以就特别他需要一个空气完全无菌的这个环境，然后他说他试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空气净化器，但那时候市场净化器呢都是那种就是风扇加滤网形式的，他说呢就是要么大多数净化器的净化效果非常不好，对这种小的颗粒、细菌病毒这样的颗粒净化不好，要么如果有净化好的，它的里边的滤网封积的特别厚，封积的特别潮， 吵得他晚上又睡不着觉，又得不到很好的那种休息恢复。听说我们一种完全的新的技术啊，不用滤网啊，然后没有噪音啊，像我们 就是通过这种电离的这种技术， 对 吗？ 因为没有噪音，而且呢它这个对这种特别微小的这种细菌病毒的颗粒的净化效果特别好，它能直接杀菌，所以它希望能体验用我们一下。那我们当然就是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觉得非常激动了，就总算有人认可我们的技术了，认可我们的产品了。我马上就给他赠送了一台空气净化器， 赠送了一台 那肯定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只要有人愿意 去 体验，愿意试，愿意就是欣赏我们的， 那真的是很困窘的状态啊，我觉得 是啊是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所谓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吧？那我们哪怕我们的这个项目完全失败了，如果他真的我们这个产品哪怕能救一个人，我觉得也是这个这个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啊。所以而且他收到之后，他又给我们在他自己微博上写了好多篇这个感谢的，就说感谢北洋科技啊，这个完全解决了我的这个修养的问题，解决了我的健康问题。 他感觉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对吗？ 对，他觉得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呢，其实他周边呢有些朋友啊，那时候微博上有很多人给他各种各样的帮助啊，我们只是其中之一啊，也要给他捐款的什么的，他就觉得他对生活还有充满了这种 希望 信。他好像其实自己都曾经自杀过两三次，因为他觉得自己首先自己的病情没有希望能治愈了，而且给家人带来这么大的这种负担，给他父母年迈的父母带来这么大的负担，但他看到这么多人还在支持他帮助他，他觉得这个生活还是充满了希望，他这个生活是有价值的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心里边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安的，因为知道他的这个其实这个白血病非常严重了，我们都不知道他真的能坚持多久，所以他的微博后来我都不太敢看了。但是前两天很巧的是，前两天我们已经聊到这个事儿啊，然后我又看那时候已经过了一二年，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对吧？大部分的这种白血病人他生存率可能到不了五年啊。 对， 我打开微博找到那个原来他的，我还记得他的微博名字，打开发现他还在健康的快乐的生活。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整个心情一下就变得阳光起来了，觉得这个其实人生还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觉得很为他开心啊。 对对对，这好像他也结了婚生了小孩，小孩也很健康。对， 我很好奇啊，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可能我孤陋寡闻，就是净化器还能够过滤这些什么病毒病菌是吗？我真的不知道。是， 对，但不是所有的净化器都能做到的比如说一些传统的这个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滤网型的净化器，因为它最早设计主要在欧美产生的，对吧？欧美那些地方的用户，它主要是过滤这种大的花粉，这种大颗粒的粉尘治疗中花粉过敏的它对这些大的颗粒，我们一般说大概0.1-0.3微米以上的颗粒，它净化效率是不错的，但是比较小的颗粒，比如说到0.1微米以下的颗粒，净化效果就不好了，而且就是说它里边没有特别的杀菌的功能，所以那个细菌啊病毒啊它积累在这个滤网上，反而会容易发霉，细菌会滋生，所以有一段时间用一段时间的话就会产生那个很难闻的味道，就是 反正我听说有时候滤网如果不按照它的那个时间去清洗的话，反而这个会适得其反， 对，还不如不开，是吧？ 对， 但是我们这种技术呢，它本身首先它这我们这种用电吸附的，它对这种小颗粒的吸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能达到99%以上，我们测到小到10纳米的颗粒物都能有效的吸附，所以像病毒细菌呢基本都是这个10纳米以上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会 可以直接把细菌杀死， 对，就是应用的场景会非常多。因为上周我刚刚去看我一个好朋友刚生了宝宝，他们家呢就是我进门之前要被测试，说你感冒了吗？我说没有，放进来。然后过会儿坐了一会儿，发现他们家来送快递的，没开门，说你感冒了吗？就是会觉得很难保护自己的宝宝，因为怕就是各种病毒，所以感觉这个应用的领域和空间很多啊。 对对，就是空气净化器绝对不是只净化一个 PM2.5 的，它其实一个好的产品可以给你这个呼吸家庭环境改善很多。 我相信这个方面就是跟市场走靠得更近的这个贝阳科技渠道总监经理王宁老师可能也是有很多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是，就是从怎么样看到市场上没有什么净化器， 对， 是吧，到进入这一行。 我进入这个行业应该是2013年10月份。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应该那年的12月5号有一场 就是比较空气不好的那种情况。 嗯， 那空气不好的情况大概是持续了应该接近一周的时间。 嗯，那是刚刚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 刚刚引起大家注意，我那几天的话，你刚才反复提到一个但是那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但是。 嗯， 因为那一年的时候，其实像冉木他们经历了就是很长的时间的这种，就是整个市场的这种停滞啊，或者讲就没有什么特别进展 的状态。 在2013年的那个就是大概冬天， 嗯， 整个是华北华东天气都不是很好， 嗯，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们第一次迎来了我们的旺季。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天是待在公司里面，然后我们公司是被蜂拥而来的用户就是堵住了。 哦，就大家太抢了。 确实是抢，因为就是那到什么样的地步，就可能有很多人会叫我们叫走关系，说你帮我留一台净化器， 哦，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供应不上了， 因为可能你们自己的货存也没有多少， 对对对， 这个卖的不好。 嗯，之前就是可能我们有一部分的库存，但是这种就是突然之间爆发，我们是跟不上的。 嗯， 然后这是第一个情况，就是应该讲是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单市。 嗯， 然后那年是我们看到希望。那中间呢，其实我做净化器从2013年到现在接近5年时间了。 嗯， 我刚才提到，其实我从2010年就接触到空气净化器，但是之前一直是很少有这种用户来买。那这过程中， 嗯，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几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是那个鼻炎患者， 鼻炎患者 就是刚才其实冉博讲他是一个花粉过敏的那种鼻炎症， 嗯， 中国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鼻炎患者， 很多， 嗯， 啊，包括因为我现在我也有宝宝了嘛，我们经常去医院， 嗯， 好多小朋友全部都是鼻炎， 嗯， 然后可能晚上呼吸不过来，甚至可能打喷嚏流鼻涕这种情况非常非常严重， 嗯， 他们睡不着觉。然后我们有一个用户就是这样，他就说一直都很难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突然间买了一个净化器，好像感觉人生就从此美好了。那晚上就是他就睡了很好的一个觉， 是， 然后自此之后，这个用户帮我们大概就是推荐的那种客户大概就能有几十个，他反正就讲，哎，这个东西特别好，你看我的鼻炎都好了。而且甚至我们有一个用户因为这个事情，他也是一个鼻炎患者，买了我们台净化器，最后成为了我们的经销商。 哦， 然后他本来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事业单位的一个员工， 嗯， 30几岁，然后就是哎发现了这个净化器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朋友，然后往外推广， 嗯， 然后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都亲切的称呼他为200万 啊， 那就是他通过做我们的净化器，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鼻炎患者，然后自己用的很好，然后推荐给他的亲戚朋友，然后把他发展成一位事业， 嗯， 他一年可能就是通过这事情销售几千万，然后他可能盈利就几百万，所以这个就是200万故事的一个由来。我觉得，就是， 我们都说最好的这个营销和推销者， 嗯， 就是你真正的从心底里认可这个产品， 嗯， 这就是最好的，对吧？ 对， 切身体验。 嗯，其实因为换到我们这个品牌上来讲，就是我们这个故事可能会更加的凸显， 嗯， 就是我们的用户其实70%以上都是被别人推荐过来， 嗯， 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我们很少，因为我们是一个科学家团队的公司， 嗯， 我们不太会去做那些 比较低调， 不太会卖东西。 对，但是我们有很多用户其实就是非常非常认可我们的产品，他们会用了好了， 嗯， 就是更推荐，用了好推荐更多的人。 嗯， 像我了解的就是像我们那个北京的那个，包括我们央视啊，包括我们北京电视台，其实好多的那个编导或者主持人，他们都是我们的用户。 嗯， 这个都是别人推荐过来的，因为我们贝阳没有广告。 因为口碑传播是最可信的， 是也是就是最早商业社会里面最好的一种传播渠道， 口口相传嘛， 对， 大家也会就天然非常的信任， 是， 所以一个好的产品， 是吧， 一个好的产品就是经得住市场的考验，也经得住用户的考验， 嗯， 我觉得是很关键的。 是， 我听说现在贝昂已经走出国门了，也在海外创业了，对吗？又开始回到了美国， 对 吗？ 我们现在开始反击美利坚了。 是因为之前也说这个美国本土的这个净化器很早就有了，按理说这个市场是比较成熟的了，对吗？ 对，是， 嗯， 其实就是从现在这个全世界市场规模来讲的话， 嗯， 现在这个第一大市场就我们从销售额来讲，不要从这个量来讲，还是美国还是比中国这个每年销售额稍微多一些， 嗯， 中国已经接近美国了，我相信今年或者明年就肯定是超过美国，从成为第一大的空气净化器市场， 哦， 然后其次是日本，然后再往后是韩国，然后包括法国英国，但是美国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而且我可能这个如果大家创业的话会发现这两年其实很热门那个词汇叫做出海， 就刚才我们聊到了， 对对， 有人说出海容易，国外的钱好赚， 是因为其实尤其这个过去这几年这个搞这个创业双创，对吧，其实是中国诞生了一大批非常有竞争力，然后不管从性价比还是从产品性还是技术上， 都已经超过了这个国际水准的一个产品，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就是说在中国这么竞争激烈这个环境下，如果你在中国能竞争成功，那你再打回欧美市场那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 而且我们比别人还有优势，对吧？因为我们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 对， 就是我们不管是从人际关系上还是从这个市场的了解上，从消费者了解上，我们肯定比本土企业还是多少有些优势，而且我们现在产品确实已经很成熟，很受这个用户欢迎， 技术很过硬了， 对，所以我们也有信心，就是重回美国，把美国的市场再抢一片江山下来，刚刚开始。 就是这个贝昂的，我不知道贝昂的技术啊，就是在回到美国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还是算很先进的？ 对， 就和他们的这种比较多的，比如滤网为主的这种净化器来比的话， 那是啊，因为你看我们的出身其实就是不说高贵吧，也是非常强大了，因为我们毕竟是当年一个十几个人的顶尖科学家团队，创造出来的一个技术，这个像就是在美国的这些大的家电公司，甚至包括飞利浦啊什么的，都没有这种研发实力的，而且我们的产品呢，一方面说我们的这个王婆卖瓜哈，自吹自擂，我们净化效果比较好，另外呢，其实它是比较我们也是我们自己比较崇尚的，就是一个环保的这个理念，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谈环保，减少我们对资源的浪费，那其实我们之所以这么多年坚持做这种无耗材无滤网的产品，只要水洗就可以反复使用，就是秉持着我们一个环保的一个理念，因为如果你用滤网的话，其实你把这滤网用完了两个月也好半年也好丢弃了，它会产生更多的污染，这个本身第一个耗费的资源，第二个带来更多的污染，所以我觉得是完全跟我们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 环保这个理念 收买人心的， 回到美国市场肯定是比较受欢迎的，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贝昂已经成为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企业了，也很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的科技公司，当时你们在美国就是在苹果公司的那个团队那些科学家们有没有就是很意外，就是他们当时就大家一起比如说在钻研那个东西会被你们应用在另一个领域，然后后来变得这么成功，你们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会不会他们很吃惊？ 确实很吃惊，他们有两个很大的意外，第一个意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我们这个基础可以应用在这里，然后呢还可以找到这么大的市场。我去年我们一家人又回到我们原来的公司硅谷去度假，然后又被邀请到我们原来的公司给他们公司所有人做了一个报告。 哇，好荣耀啊。 他们都说这样英文说法的 amazing。 amazing, 很惊讶的。 这是第一个让他们吃惊的，这个惊掉下巴的。第二个最吃惊的就是说我跟我太太一块回去他们医生说你们在一起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公司的做苹果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只是普通朋友，就是普通同事，就是我们在一起创业的过程中后来产生感情，然后后来我们回国之后才结婚的， 哇，这里边还有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这人生赢家也得到太多了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的老板就是我是个美国白人哈，斯坦福的博士这个过了很多年才对我太太私下说我那时候都没看出来，原来这个宏宇是一个这么鸡贼的人呢。当然英文不是这么说的了但是他本意就是说，看着很老实的外表，然后内心原来有这么多的这种这个 就是又会做生意，又有美人归，真的是可见这个其实还是很有野心的，应该 是 很心怀天下， 有能力。 对，我不知道就是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比如说这个产品啊，包括这个空气的一些特性会不会不一样，或者说你们在产品上有没有做一个更新啊、调整啊，或者说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些变化？ 那肯定的，我常说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为欧美市场设计的空气净化器，它肯定是不适合于中国市场的，因为大家要处理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比如说，美国市场主要是这个花粉，对吧？但中国除了花粉，还有这种比较微小颗粒物的 PM2.5，然后装修污染、甲醛、TVOC 这些，然后这种人群密集的地方。这种流感啊病毒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空气净化器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个要比欧美市场的要解决的问题要 复杂 很多很多倍，所以我们肯定是要针对中国市场做很多这种 细心的研发，包括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是有着这种所谓苹果的血统，带着这种高科技的光环，但真正我们来中国做中国用的空气净化器，我们是花了很多，又花了很多年的研发，不断推出一些新的技术啊，把它组合到我们产品里面去，解决我们这边特有的这种问题，才能受到这个用户的这个接受。 现在咱们的这个研发团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成啊？还都是博士？ 博士没那么多了，因为博士其实是做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后边其实很多非常繁琐非常艰苦的这种产品设计产品改进的过程呢，其实更多是要有这个动手实操经验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研发团队里边有还有我和我夫人两位博士，对吧？还有 你们还在参与研发 啊？我们还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啊，就是我们如果离开研发的话，会就觉得生活缺了点什么啊。然后我们有几位研究生啊，然后有不同专业的，包括电子，包括机械，包括材料，然后包括这个化学，然后就是我们因为空气污染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说你用一片网或者一个什么静电电极就能解决的，其实要不断的这个开发新的技术。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行业来讲，我们现在市场的净化器可能只解决了空气污染中一小点的问题，还有很大部分问题还是没有最好解决方案的，我们还要做好多好多的努力。 是吗？ 解决，对。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哈，它本身就伴随着叫就是就会和不好的空气相伴随，比如说一些就工厂里的一些特殊的工种，它可能会容易得肺息病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可能我觉得他们会比普通人更加需要一个空气净化的这样的环境。 没错。 还有就是刚刚听说就听到说也说我们贝昂也是可以去解决这些空气中的小的病毒啊或者细菌，那比如说在医院里对吧，这种开放的空间，因为我们用空气净化器一般都必须得关着窗对吧，会效果好一点，但是比如说这种开放的空间，大医院里人流非常多的这种地方，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很难解决 啊？这个其实也有相应的这个解决方案，比如说贝昂我们也有这个新风系统，那新风系统呢其实它本身就是更适合于这种开放式的空间啊，因为它通过这种分布式的管道，分布式的出风和进风口，它形成一个整个大空间内的空气循环和净化啊，它比这种独立式净化器效果要好得多。对，所以像医院像学校像一些大的比如别墅啊什么的，其实用这种新风净化系统，当然前提是它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净化功能。现在可能市场上有些这个可能更多是个噱头啊，它可能这个是个循环，但它不净化，这样的话的效果就会打很大的折扣。 确实我觉得从前几年开始这个空气净化器的测评也是一件非常热门的事情，就你也不知道它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测评，因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大家不了解，所以更需要说有一个人告诉我怎么选是对的，对吧？你们是不是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测评，会有一些让你们觉得很可笑 啊？我们不仅看过，我们自己产品也经常去参与一些比较权威性的测评，那确实这个现在测评太多了有的比较专业，那也有很多是非常非常不专业的，基本就是拍着脑子瞎想，可能也可以看出是明显的这个结果是这个跟一些什么东西挂钩的， 有一些商业的内幕在里边，所以大家还得多学点知识， 是多学习，对，才能买到真的好东西， 而且要相信技术，相信科学，反正我是会很相信科学家这个领头的企业，真的会相信，而且我觉得红一老师身上有一种我们说就是钻研精神嘛，匠人精神，是吧？前段时间我们请来那个就是做话剧的一个导演，他说戏剧其实就是匠人，就是手工艺人，因为他在这几百年里没怎么变化，他还是那样去一点一点的去磨。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样的，我觉得 是一个大的突破之后，可能要跟着很多细小的改进和调整去提升，才能做到一个真的还不错的产品的程度， 而且没有捷径。 对，就是这个只能不断的像你说的嘛，试错， 对， 犯错误，或者说这个和实际的消费者真的走到一起去，然后去观察他们生活里面的这些相关的诉求啊、需求啊，然后再反哺到自己的产品里面。我觉得这块王宁老师可能肯定有很多话语权， 对， 跟很多用户打过交道。 是这样的，就是说刚才就是两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关于产品的打磨，这确实是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像我们贝昂从 成立之初一直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过停止对我们产品的改进。 嗯， 这个是我了解的，有很多企业他们是做不到的。他们可能出了一代产品之后，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卖卖好多年。 他们都有二点零，你们到了几点零？ 我 七点零、八点零。 对，我们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研发团队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对我们产品进行就是不停的改进。 嗯， 这个是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小龙主持人讲的那个就是用户的参与，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空气净化器本来就是一个新生事物，如果你在之前只是凭我们这种研发人员或者是很高深的科学家在自己想的话，他可能不是会很贴合这种市场的需求， 他可能关注不到一些就是我们自己没有的问题，我就会想不到。 对吧，像我们公司，其实刚才冉博士提到一个点，就是他会在微博上和很多用户进行一个互动。这个我想可能是我们公司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我们每一代产品我们都会有大量的这种用户反馈，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有一个就是我们叫铁粉那种粉丝的 群。铁粉， 对，我们每一代产品他们都跟着买，然后我们每一代产品他都跟我们一起去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来，他反馈给我们，然后 他们会给你们提要求。 会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那个粉丝群，就这个群里你每天都会发现他们提各种各样的需求，而且点特别特怪的多，特别的奇怪，甚至我们可能想都没想到的事情他们都会提到。我们将在那个10月14号，然后我可以讲一下这个事情 啊。可以， 我们在10月14号会在那个中科院的那个学术报告厅里发布我们下一代的产品。 嗯， 我们这个产品就是我们几百个合伙人，我们叫合伙人，就是我们的老用户，他们亲自参与了研发，他们对我们提出各种各样要求，我们做出了满足。就是这个贝昂可能和，如果我讲，就是因为我待过的企业比较多，或者对净化器相对了解，如果讲我们和其他空气净化企业的一个区别之外，除了我们讲技术，第二个可能就是和我们用户是走得更近的一个企业。 有很开放的心态。 对， 吸纳各种的。 我们每次的那个用户见面会，我们在北京搞了很多次这种用户见面会，我们冉博士都会亲自到场。 嗯， 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我们公司的，说是领导人，他更是我们技术的那个团队的领导人。他和那个每个用户去交流这些点，这个东西是我们能够持续去改进，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就是企业想做好成功，除了你有过硬的技术之外，其实就是在现在来讲，就是和用户要做好朋友。 而且不断的向前一步。 对， 从来没有满足过。真的是。 其实我发现我们那很多用户，他真的是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是吗？ 我本身参与一些国标的制定哈，其实我觉得很坦诚的说，我碰到了一些所谓专家，很多还比不上我们贝昂用户对净化器了解更多呢。我们一些用户对净化器的功能，它怎么使用，甚至它的一些设计细节，它一些技术细节，都了解的这个了如指掌啊。有的时候我见到他们讨论起来，我都觉得汗颜。但是就是这种骨灰级的用户，对我们自己的产品的技术的提高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 我觉得做企业家，不过就这样，我觉得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 对，能被用户鞭策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对，而且有这样的铁粉，我觉得做科学家到这一步也是真的是很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因为自己的技术，因为很多科学家的技术可能是没有办法经过市场的验证的，他可能终其一生去做的这个东西，也有很少数的人才会知道。比如说航天领域，对吧？ 啊、对， 这肯定是解决一个 无名英雄啊。 对，所以我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冉博士是非常幸福的人，对吧？很幸福的人。 我到每天到办公室，我都是非常开心的啊。然后想到，如果想到现在每一秒钟可能都有十几万人在用我们的产品，那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这种幸福感也传递给了我们，真的，我觉得很开心。 是， 对，有这样的 荣焉是吧？ 对，就是有这样的中国企业，我觉得很荣耀。也希望今天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也能够就是给你们提供一个信息吧。大家可能会关注到这个领域，然后了解到贝昂，也会开始关注自己呼吸的空气，或者说自己的鼻炎啊，或者身边的一些对空气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人群。我觉得